好，第三节专题。 好啊，翻到嚟，喂 Alex， 嗱上集咧，我哋又讲咗啲枪啦，系咪？ 系讲美国枪， 系啦。 今集都讲下美国枪啦。 今集讲美国枪系咪？ 因为啲人成日话我讲德军嘢啊嘛，咁我讲下美国嘢啦。 好啊， 美国嘢我都熟嘅，其实。 美国嘢咁就今集会唔会都继承上集讲 Browning 又讲多啲 Browning？ 讲 Browning， 讲啲枪嘅就呢个一个 series 咁讲落去啦。 好， 咁就嗱，Browning 有几支出几个设计啦，而家都用紧啦，都系个曲尺手枪啦。第一样嘢就 系曲尺好玩啊！ 就美国佬即系揽住都，即系我谂200年都唔会退役噶啦。所以美国自己用有，跟住步枪啦，上次讲嗰支 B R 啦， 系 B R 只得二十飞啦，系咪？ 系 咁啊！而家讲一啲机枪， 话机枪就唔同啦。 机枪理论上就无限嘅，系咪？ 理论上咯，如果你带晒啲弹啊，成日啲 Rambo 孭住咩？系 咁美国嗰阵时候咧，嗱，霸王零咧就两个设计嘅， 系 咁其实都系实两支枪系同一个设计嘅， 系 我一支叫做 M 一九一九啦， 系 叫点三口径， 点三口径， 零点三寸啦，叫做即系叫做7.62 口径啦， 系 嗰阵时咧用紧呢个冰 field 弹嘅啦，叫做 系 冰 field 即系春田啊，春田咧就系嗰阵时美国一间好出名嘅枪械公司啦， 我以为幼稚园嚟嘅春田花花幼稚园， 都可能系，都系都系同一个字嘅英文可能 是。哇，咁咪春田花花幼稚园咪专系 train 嗰啲军官出嚟咯，即系嗰啲麦兜第士就嚟参军嘅， 原来就系、是，原来就系、是、唔系。好多枪都系佢噶，即系 M 一步枪啊，啊唔系 M 一，系个即系冰 field 嗰支步枪啦，第一次大战嗰支，跟住同埋呢个支 M 十四都系佢噶， 哦， 系啊， 哇咁， 但系支 M 十四令到佢破产咯， 点解啊？ 因为 cut 单啊嘛，俾个佬， 哦 ，cut 单住， 你讲你支枪后在太大，连射唔到嘛，咁就， 哦咁啊系， 即系越战之后 cut 中期又 cut 单啊嘛， 哇，执笠噶咯， 用 M 系 game 盘执晒厂咁滞噶。 哦，哇！真系冇咁功啊，呢、這个真系。 呢个另外可以专题再讲啦，越战嗰啲就 系。 咁啊，爆零点呢支点三机枪啦，咁呢支都好出名嘅。基本上呢支由第一次大战之后 系 用到呢个现金嘅，其实 用到而家、哦， 而家都有用噶，其实 好犀利。 而家点用咧？而家呢支嘢咩好处咧？ 系 呢支嘢根本上可以射唔停嘅，其实。 哇！你真系系咁捞弹，系咁射， 系啊，系咁捞弹， 咁捞弹，系咁射。即系攞个枪盒系咁装落去， 系 咁射。 咁但系嗰阵时咧用紧个冰 field 弹嘅，就是、7.62×63mm 弹嘅， 系 就唔系用紧而家嘅 NATO 即系北约呢个7.62×51嘅。 哦，有啲唔同， 火力猛啲嘅嗰阵时。 哦，系啊，但系会唔会咁准啊？成日 后座力大咯，其实。 哦，咁样。 系啊， 但威力劲啲喎，真系 威力劲啲嘅。但美军枪包都准程度啊，同比欧洲枪差少少噶啦。 但佢就威力强， 威力强啲嘅。咁就嗰阵时用紧布链啫， 吓， 即系嗰条弹链系布嚟嘅， 吓， 唔系金属链嚟嘅。 哦，会唔会容易甩碌嘅？其 实系容易啲 jam 嘅，其实 jam 咪啲断， 即系帆布链、帆布车出嚟啫嘛。 系咯，咩随时断嘅。 咁但系佢射速唔高啊嘛。 哦，都挨得住。 佢射速佢入出厂得450发啫嘛。 哇，咁少？ 系啊。 哦。 咁但系佢通常都出咗厂，啲士兵又会改嘅。 系。 嗰度600发到啦。 哦。 600发即系同只 AK-47差唔多射速啦。 系。 咁但系佢有好处就可以因为佢气冷嗰个做得几好噶。 嗯。 气冷枪管，所以佢可以射到好耐，好襟射嘅咯，其实。 即系唔会爆膛，唔会 射。好少爆膛，都唔会爆膛嘅，最多你 overheat 嘅啫。但系你嗰支嘅好处就系基本上好佢虽然好重，好重嘅，即系对比德军啲 M42、M34嗰个时候好重嘅。咁但系好处就系佢真系襟咯。点跌都唔会好难 咁、基本上如果我有个据点摆低三个脚架，咁就非常好玩啦。 系啊，非常好用嘅，即系其 实。呢支嘢，哇，用到现代嗰支。 用现代，而家你二线会用咯，二线佢做摆喺车顶上面做呢、這个支援武器咯。 系， 即系其实佢好过 M60 嘅，其实。 系 M60 个 M60 反而冇咁稳定，即系越战嗰支 M60 机枪。 吓， 因为个 M60 都系啊 ，M60 被淘汰啦，因为 M60 个因为个操控性唔系几好。咁而家 M1919 啊，反而仲有啲二线兵可能俾内国民警卫军里边嗰啲即系嗰啲 后备军团 卡车上面嗰啲，即系运兵车上面嗰啲自卫武器咯， 装甲 车嗰啲武器咯， 系 啊。咁佢嗰阵时用晒呢套弹噶啦。即系佢已经改装晒，用晒北约7.62子弹噶啦，唔再用呢个冰 field 子弹噶啦。 系 ，OK。咁呢个 Springfield 子弹，佢真系打到去叙利亚内战，好似都有一用。 哇！叙利亚内战系咩枪都有噶， 系嘛？因为你集啊嘛，嗱，俄制武器就梗系政府军嗰边噶啦。 咁但係你另外嗰邊反即係嗰啲叫做叛軍啊，梗係用啲美式啲。 跟住仲有呢個喺嗰時二戰之後，德國嗰啲 STG 四廿四咧突擊步第一支突擊步槍啊， 係 AK47 之前嗰支 係 敍利亞仲有用 嚇咁舊都有 係啊。 点会哇？仲有火 即系二次大战后期 嗱，你有支枪唔奇啊，你有弹、啊，仲 有弹 喎、 啊，系啊，你支弹摆几廿年都用得好嘢喎，真系。 系咯， 系啊， 咁犀利， 咁唔系咁啲枪又唔系完全第二次大战之后仲有用嘅，佢唔系二次大战之后即刻退役， 系 咁用咗，咁喺东德或者西德都用咗廿年到啦。 咁你都去到九零年度都冇货啦，系嘛？ 系，其实仲有啲业余嘅 黑市咯、 啊，业余嘅收藏者好中意呢支枪嘅，系啦。咁啊，讲翻啲白龙零啦，咁点三啊，继续非常之出名啦。呢支又用到啲雷霆救兵、雷霆三兵，佢哋成日见到呢碌嘢噶啦。 哇！呢、這个其实佢个用途都好多喎。嗱，你单兵去揸住啦，系咪、 啊？ 咁但系你可以摆落去坦克车得唔得咧？ 坦克车用哇，坦克车咪有三碌咯。 系 Fury 套电影咪有三碌点三机枪咯。 系 嗱，呢、這个副驾驶一碌。 系。 跟住咧就同族机枪一碌，即系嗰支炮手嗰支。 系。 跟住之后咧仲有。车顶车长有一碌，有三碌，点三好劲，跟住仲有支D5咧就摆喺车尾，咁咪企喺车尾度射嘅。我上次讲过呢套嘢，咁咪嗰时就三支点三机枪。 点可以防空添系嘛？ 防啊，点二又点五嚟防空嘅，系、哦、啦，就系、是、打埋飞机，防止啲附庸轰炸机轰炸你啦。 哦，系啊，即系早啲集数讲过。 系啦， 哇，都相当多用途啊！呢部嘢都 呢支嘢点三口径用到而家都啊历久不衰啦，又系呢支几襟啦。 哇，佢呢个咧就真系可以摆埋上飞机系嘛？ 可以 摆埋飞机用到头 嘅。嗰时早期都用呢支嚟做自卫嘅，不过后期就转晒点五口径啦。 哦， 系啊，咁点三口径有咩好处就系、是嗯、即系。轻啲咯，摆飞机人早期啲飞机冇咁大部，冇咁大部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后期嗰啲用晒点五口径啊，咁点五口径阵间讲啦。 嗯。 咁点三口径，佢转晒北约弹就应该韩战啊越战时候，越战都有用呢碌嘅。 嗯。 越战嗰时因为 M 六十未派晒俾全美军用嘅时候，都用好多系用呢支 嘅。哦，即系嗰时 M 六十未全面取代嘅。 未全面取代呢支嘅。 都仲有用呢支。 系啊。 嗯，哇，都几好使， 尤其佢转咗弹之后，其实都非常活跃嘅喺越战上， 即系唔再用爆弹， 系 即系个 即系佢有金属弹链噶，转晒北约就用晒金属弹链噶， 哦， 系啊， okay、即系嗰只可换式，即系一子弹一退出嚟就弹链就自己断噶，即系唔需要以前咁样成条弹翻晒出嚟咯。 哦 ，OK， 呢个好似咧，连呢个嘅我哋嗰啲叫咩啊，即系师傅咧，即系民间入面，即系嗰个军火市场都好似有用嘅呢、這个都 有噶，俾啲有啲射靶场都有呢支噶， 系啊。 嗱，通常呢支重机枪咧就唔会喺民上，即系唔会民间咧流落民间，就俾啲民兵用嘅，普通人用嘅。通常有呢啲靶场，即系合法啲靶场咧，就俾 烧枪， 系啦，俾你买子弹咁，你咪入去任你玩咯。 系咯，即系会烧枪，枪会咁样。 有人望住你噶，你唔好攞支枪对住侧边啦， 只可以对靶， 即系 对靶，唔可 以对人嘅， 系即系攞牌， 系攞牌。 哦， 唔系，就系你唔可以带啲枪出去噶。 一直贴喺枪会， 一定喺靶场入边用嘅啫，喺枪会入边用嘅啫，你唔可以攞出去嘅。 哦， 系啊，即系买子弹入去玩嘅啫。 哦， 系啦， 即系呢个就好严厉管制， 好严厉管制噶机枪，唔系咁多人用到嘅。 哦、OK， 即系唔同其他啲步枪嗰啲。 你都未见过人行个森林或者行个沙漠，无啦啦有机枪肥你都未去到呢个地步。 咁啊，即系最多猎枪啫， 最多步枪咯， 系嘛？ 系啊。 OK， 好。咁呢个点三。 其实点三口径呢支白龙零咧，其实都系佢有啲原，即系都系承继咗个马克森机枪嘅设计嘅。 系 咁，但系佢好过马克森机枪咧，就第一佢细碌啲啦，冇咁大碌个枪机冇咁大啦。 嗯。 第二样嘢就佢用咗子弹咧，跟住后边个尾咪有个美国一个圆嘅，即系个粒位嘅。 系、 其实用嗰个粒位就棘粒子弹做嗰个上弹嘅。 嗯。 如果你系马克森机枪咧，就成粒子弹咧系抽上去。再抽翻上去咧，即系抽落去，抽上去，然后先上到弹嘅， 系 即系做一个供杆，即系唔系供杆，系运输嗰个， 嗯， 即系由下边嗰个嚟枪，即系条带， 系 就运到上去啲夹住运到上个枪管嘅。 哦，咁佢就唔会用到个自动 嘅，系用自动，但系咧佢就好慢嘅，所以马生机枪都系得四五百块嘅啫，以前啲马生机枪。咁但系爆零就好啲，稳定啲就佢可以就咧喺侧边就可以做到呢个动作啦、 嗯， 即系唔需要上下，佢喺侧边可以做到呢个上弹， 方便好多。 所以佢要做到连射快啲同埋稳定啲咯。 哦， 唔系细碌啲咯， 系 即系宝龄就呢个设计咯，自己即系自己买咗呢个专利， 嗯， 系啊 ，OK 好， 咁啊，仲有呢碌嘢，除咗点三口径，仲有孖生兄弟点五口径啊，呢碌先话点五口径先系精彩啊嘛， 系呢部咪就 M 二啊 ，M 二重机枪啦， 哦， okay、 美军成日见到啲点五口径机枪嗱，任何点五口径都系呢碌嚟嘅。 哇，标志嚟嘅喎， 系啊，呢张系美国大兵嘅标志嘅点口径机枪， 呢支好劲喎！ 大家有冇打过呢个 CNC 啊 ？CNC 啊，我唔记得喎，呢、這个叫咩？ 即系红色警戒啊！ 我冇玩过， 你玩过啊？ 听过啫。 佢咪个红，佢个美国大兵嘅， 系 美国大兵可以揿个掣，咪可以即系做呢个阵地噶嘛？ 吓、啊， 即系 企喺 度，即系咧就会堆晒沙包跟住啦，啲重机枪嗰度 系咁射， 喺度射。嗰支就系啲 M2 重机枪啊，点口径。 哦 ，OK， 哇，呢支嘢咁都应该屡立奇功噶呢支嘢， 呢支嘢啊，呢支嘢我除咗第一次大战冇玩之外，所有战争都有用噶。 哇，咁犀利啊！ 系啦。 哇！即系而家嘅时代都用紧啦， 而家用紧，广泛地用紧。 哇！真系好多战争都见到佢中 全部有佢粉话啦，一个 mon 睇唔晒嘅佢个。 哇！真系睇唔晒，真系。 佢啲细睇唔到，系睇唔晒。 真系真系阿富汗啊，科索沃啊，哇！一路到依家嘅，真系。 系啊。 叙利亚咁样都到 全部有粉，任何点口径都系用佢嘅，其实。 佢都系用翻之前嗰啲前辈咧 ，M 一九乜乜嗰啲系嘛？ M 一九一九个设计嚟嘅，其实不过放大咗，用咗点五口径子弹。 我、哦、放大，咁放大咗，又系美国人嘅本色嚟。 系放大，直接放大， 又系 个设计一样嘅，都系喺侧边头咁样捞弹落去嘅。 系， 所以又冇咗马克沁机枪个上下捞弹个问题啊。 哦，即系又系好似头先嗰支枪咁样。 系啦， 系啦，又会比较好啲， 所以快好，都算快。呢支六百连射咯啦。 咁呢个系咪重少少？ 嘛，唔止少少， 唔止少少啊， 唔止少少，粒子弹大几倍啊。 系，咁所以就重啲啊呢、這个。 其实。用紧呢个 12.7mm 乘 99mm 嘅 plate 嘅个点口径子弹啦，点五 BMG 咧，其实应该叫做。 哇，重好多咁样。 系啊，好大碌噶。 系咯，即系又未有一倍嘅，就好多咯。 系啊。 哦 ，OK， 哇，咁呢个单兵拎唔拎得起咧？ 单兵，拎得起，但你唔会开到枪咯。 即系唔可以一路行一路射， 你唔得， 一定要摆低， 一定要摆低。 哦，即系一系就摆低两个位派到射， 后座太大啦，你知。 哦，因为重系咪？ 重啊，系啊。 哦 ，OK。 咁好多电影都见到佢嘅。 系啊，喂，咁呢个系可以载喺好多地方用啦，例如载喺坦克又得系咪啊？ 嗱 ，Fury 咪我咪讲过咯， 嗯， 咪插咗车尾要企喺个引擎顶上面肥咯。 哦，就呢、是、个啦， 就呢、是、支咯， 打飞机喎呢个嚟啊， 呢支点口径。 哇！呢、這个独男必备啊，即系呢支机枪啊， 呢支基本上美军最用嚟最常用嘅防空机枪咯，叫做。 系。 咁呢支其实摆好多载高都摆到嘅， 嗯， 啊，摆车摆普通急步车都得嘅， 急步车都得。 得系啦，但急步车多数都系摆点三啦，即系做步兵掩护啫，嗰啲就。 哇！呢啲如果依家咧嗰啲咧第三世界国家咧，佢哋打仗咪好中意用嗰啲 truck 嘅， 系啊， 咁上面整支咁样咪又好好抽咯， 有噶， 系咯， 有噶。 真系摆翻啲 Toyota 上面好丑 ，Toyota 啲 pickup 上面 系咯，超劲喎呢个。咁呢个佢除咗摆呢啲咁嘅车，咁可能啲装甲步兵车都用得啦， 步兵车用得， 跟住摆喺坦克又得啦， 坦克得。 咁摆落船得唔得咧？ 船喂，你捧船，你好运输船啊！以前好多啲快艇，越战好多啲快艇， 系啊，快艇 系，快艇都系装一支二联装嘅，就嚟当呢个打呢个陆地目标同埋打防空嘅呢个。 哇！即系喺度扫佢哋嗰啲丛林， 大家系啊，扫丛林用呢碌啊。 哦，呢、這个咧应该喺呢个美国咧，佢都有啲艇咧，成日喺伊朗附近出入嘅， 都有装噶。 我谂你应该都系有呢啲嘢， 因为射程远啊嘛，呢支嘢可以去到千五到两公里啊嘛， 哇， 千 二千五，咁劲啊！ 点口径大碌噶， 哇！咁真系好犀利， 系啊！ 咁你基本上喺附近嗰啲陆地啲目标都即系俾攻击喎。如果你真系架快艇， 但黑鹰十五小时都有见到呢支噶， 系 咁黑鹰十五小时都悍马上面都揸，都系用咗装呢支上去噶。 哦，悍马， 砰砰砰砰砰，佢打到墙穿晒窿嗰碌 咪睇到咯。哦，就呢部嘢， 系啊，就呢支， 哇，真系好劲喎呢支嘢。 系啊，啲咁样上啊，砰砰砰砰 砰，哦， 佢知咯。 右边上膛，跟住 右边上膛，跟住个就系两个，佢唔系好似捧枪喎，个手枪柄俾你开嘅， 系啊， 系两支柄左右，跟住中间有一粒掣揿落去嘅。 哇，我谂就揿嗰掣都要好大力啦， 揿嗰个唔好大力嘅，但系佢砰砰砰嗰下， 我知你啲震到手软喎，真系，我同你揸可能射到射唔到十秒， 一粒子弹嘅手指加埋只手咁长， 系咯， 十我谂要加埋嗱弹壳嘅99mm。 哇！ 咁你 十弹， 你弹壳弹头都三 mm 长啊，差唔多12-13 cm， 13-14 cm， 13-14 cm 长粒子弹。 哇！我哋打中真系唔使要 啊， 真系。 啊，基本上中边爆边噶， 系咯， 打个头到你头冇咗噶啦， 个头冇咗咯，系咯， 系啊， 哇，好恐怖呢个真系， 即系跟住打你个身度，应该半边身就冇咗啦， 系咯，打个胃到个胃呢边冇冇散， 冇啦，应该散晒，应该断开两边噶会。 哇，好恐怖， 接近断开两边噶啦， 好恐怖呢个真系恐怖。 点口径系一个，基本上中亲都冇得救其实。 哦，咁所以就摆喺嗰啲悍马 even 呢啲咁嘅军车度， 系啊， 哇，好劲！我呢个你系咪嗰次同我讲话啲航空母舰咧，即嗰啲都系用呢啲嘅， 冇咗二联装， 佢都系点五嘅。 二联装点五口径嘅防空机枪都系呢支嘅啫。 喂，呢支打索马里海盗够抽咯，应该 吓、啊、 打索马里海盗 够噶。 索马里海盗 记唔得咪有新闻咩？以前早十年八年咪有啲真系啲美军嗰啲补给船咧， 系 行过东非嗰边啊嘛， 系啊， 咁啊补给呢、這个即阿拉伯嗰边啊嘛，跟住咧。真系咁，佢啲美嗰啲补给船咧，即系好似个货船，不过有灰色咁解嘅啫嘛。咁、 嗯、 有啲海盗真系走去嘢噶嘛， 以为佢系普通嘢， 以系佢普通货轮啊嘛。点知又啲美军咪即系拿啲点五机枪走，系咁肥咯，肥咁即刻走咯， 即刻走。以为佢冇料到，我原来坚嘢嚟嘅 点五机枪都系。 但佢哋有火箭炮噶都。 你 即系嗰啲索马，不过我都掹唔切啊！即系见到都 你肥多我点咧？肥多我船身系几万吨，你放炮伤到我 啊！咁啊系， 我点五机枪射你个艇仔，射几粒子弹嚟个穿啦！ 咁啊系，哇真系惊！我见到都咁呢个就系啲船舰都会用到啦。 系啊， 哇咁呢个好嗰、那个箱、那个兼容性好强， 好强噶，通用机枪嘅一支通用重机枪啊！ 吓， 仲有唔止摆船摆陆军，飞机都用佢噶。 咦，飞机都得啊？呢、這个 哇，呢只飞机都好出名噶。 嗯， 你所有美军嗰阵时最出名噶嘛？ 系 12.7mm 机枪噶嘛？二战嘅时候， 系 所有飞机都 系 冇机炮， 系 冇呢个反下炮， 系 嗰阵时都未装咁多火箭落去住，全部用啲点五口径。 哦， 如果嗱嗰阵时 P-47 系 战机咧、嗯，就用紧呢个8支点五机枪。 八支、啊， 每只翼四碌， 哇，好似都好重火力、啊， 好重火力嘅。 好咯， 嗰阵时就话掟晒炸弹就咁扫咧，啲德军都惊噶。 哦，哇，都惊、啊、真系。 惊噶，跟住之后 P-51 Mustang 系 都系用紧6支，每只翼3支。 哇，都仲咁重嘅。 咁睇珍珠港，珍珠港个 P-40D 即系主角揸嘅嗰架， 系 都有6支点五机枪。 哇！ 打落日本仔零式度，系一打只翼落去，即刻穿嘅只翼，系断嘅，系断啊！ 即头冇咗， 即打横扫落去咧，子弹扫喺只翼度咧，系即刻即刻断嘅。 哦， 系啊， 真系好劲。 嗰阵时点口径就咁啦，嗰时仲有啲轰炸机上面咧， 系 都用紧呢支点五机枪防卫。 我轰炸机都用呢个嚟保命。 你轰炸机你系上下左右前后都有晒机枪噶嘛？侧边都咁，全部都系用紧支点五口径嘅。 哦，佢又射得够远， 射得够远， 佢又可以保命， 火力够猛， 系咯， 系啦，所以用就你即系啲 B-47 啊，唔系 B-17 啊， 系 B-24 啊，呢份 B-25 啊，嗰啲都系用紧呢个点机枪防卫嘅。 哦，咁样， 全部都系点机枪噶啦，装晒啦，点三嗰啲后面都改晒点五啦。 哦 ，OK， 咁啊，全部咁，但系空军嗰支咧就枪管有啲唔同嘅。 咦，有啲唔同啊！ 因为透薄少少嘅空军用啲， 透薄少少， 因为佢用空气冷却啦嘛，要空飞机唔有风噶嘛， 系啊， 你全部都系靠空气冷却嘅， 系， 所以佢就会透薄少少个枪管， 嗯， 就系做得轻啲嘅， 哦， 因为你空军啲飞机不能扯风入去噶嘛，所以佢快啲冷却咯，唔同陆军。 哦，明白 ，OK。 嗱，讲下呢、這个除咗二战之外，讲下呢个越韩战啦， 系。 咁韩战嗰时啲飞机未有导弹噶嘛？ 冇导弹嘅嗰时。 咁嗰时咧喺个鸭绿江嗰度有个米格走廊嘅。 系 咩个米格走廊点啫？ 米格走廊你咪啲米格机嗰度出咯。 冇错，米格机就成日喺度打。咁美军系用一个 P-46， 系 啊 P-86 嘅军刀战机噶嘛 ？F-86 系啦 ，F-86 噶嘛 ，F-86 嗰时 F 嘅，因为最多喷射机就 F 啦。 系 跟住用6支点机枪。 系。 嗰阵时讲到未 out 低啊，谂住喂，同以前都争几年嘅啫，系咪？ 系， 但系米格15 改晒啦嘛， 改晒，用20mm 机炮， 重火力好多， 用紧呢、這个37mm 一支反战车炮，嗰阵时叫做防空机炮咯， 哇， 你 火 力 好多、 啊。系啊，所以嗰阵时开始咧，发觉啲电机枪唔系好够用， 唔够用啦。 开始 系， 咁啊要即系再 upgrade 下。 系， 不过后期咧咪撞晒嗰啲火神式机炮咯。20mm 嗰啲， 就系、是、跟住应运而生 嘅。系啊，呢个火神机炮咯，就系、是、一秒一碌一秒可以几千发啦。 系就系嗰阵时俾逼出嚟啦， 逼出嚟啦。跟住之后咧，就再加上越战啦，就打必数啦。当然就打到 打必数就正咯。但必数佢嗰阵时啊，都受制于因为嗰个前斗咧、哦，有时都俾佢合。 呢个开专题再讲啊，呢、這个越战呢、這个，总之系依个机枪啊，六支或者八支机枪嘅时代，就喺个米格机结束咗呢、這个。点机枪喺空军嘅地位， 我都间接多谢呢个苏联佬嘅啫。 系啊。唔同晒啦，好，咁啊，今日讲电五后劲就讲到呢度先， 好， 好，下集翻嚟，拜拜。